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特使、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1月10号分别会见了参加尼加拉瓜共和国总统就任仪式的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总统、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总统和古巴共和国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崔龙海同志郑重地转达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对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莫罗斯、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总统胡安·埃沃·穆拉莱斯·艾玛和古巴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鲁斯的亲切问候。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总统、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总统和古巴共和国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对此深表谢意，并嘱托崔龙海同志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转达他们自己和古巴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由衷的祝愿。尼古拉斯·马杜罗·莫洛斯总统说，委内瑞拉将以团结的力量粉碎美国变本加厉的阴谋活动，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奋勇前进，而且在反对帝国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会永远和朝鲜人民站在一起。胡安·埃沃·穆拉莱斯·艾玛总统说，朝鲜党、政府和人民胸有成竹，敢于抵抗帝国主义，为此深感钦佩，玻利维亚将同世界进步人民团结起来克服困难。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贝莫德斯第一副主席说，古朝两国老一辈领袖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好关系，这关系会永远巩固和发展成为真挚的同志关系，并表示祝愿尊敬的金正恩同志在新的一年也身体健康，在领导朝鲜人民实现国家繁荣富强斗争的责任重大的事业中取得更大的成就。